日喀则呀，伊萨伊萨玛尼那就在日喀则呀。伊萨伊萨玛尼那真是天有香啊，献给我们的朋友，伊萨伊萨玛尼那，献给我们的朋友。 说你，无论我去到哪里离开，我的眼总是投向你。如果我对风中歌唱，那歌声也是为着你。

想起我铃声，茫茫革命生涯长分生，一样分别两样情，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当心你人中道远不艰险，洒下一路我铃声，山别挡水纷纷，顶风逆水雄心 来听歌，请欣赏陈俊华演唱的《昭君出塞》，德德玛带出的《草原上有一个美妙的传说》，戴玉强演唱的《那就是我》。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听歌，请欣赏关牧尊演唱的《丝绸路上驼铃声》，邓玉华带出的《情深意长》。 在红柳树下。 红柳树下。 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朱逢博演唱的《请茶歌》，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许璇和李楠，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期待下一次节目当中还能够遇到您，再见。 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